光明頂。陶傑、鮑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我哋琴晚咧即系分析啊，吓呢个立法23条嘅前景咧，咁就吓系唔你唔好当抽水吓，亦都唔好当系讲笑，真系咧系本人呢一啲陋见喺现时一个咧综合国际中国同埋香港呢、这个叫瘟疫加冷战咁嘅形势之下，呢阵味咧系非常之罗。当然咧吓，第一。未必会发生美中嘅热战，我哋大家都唔希望。我琴日讲唔系话喺度话就嚟一定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系呢一个风险正在增加。吓、啊，一阵我哋再讲一啲最新嘅发展。第二就系万一吓、啊、打起仗上嚟，中国而家开始预计系同美国咧全面反台。因为呢你系唔系都好，你都有大量嘅美资正在撤出，而家有几多计划走啊喺大陆。 啊呢个有个霍比斯嘅调查呢就话、 福布斯。 根据呢个供应链嘅调查研究呢，有接近80%嘅美国嘅工厂啊，即系设喺中国工厂呢系计划要撤走嘅。但当然唔系一夜之间啦，因为呢你要喺越南啊、柬埔寨啊，甚至远到欧洲土耳其啊，你要搵替代嘅生产线咧，系要时间 好耐啊，唔系咁易 系。但系咧都已经系有咁嘅趋势。 长远计，个个都知道靠唔住噶啦。 嗱，其实唔系话咩武汉疫情或者系中美贸易战，系因为咧，其实呢几年来咧，唔系几年，十年啦，已经系起码中国设厂嘅成本咧系不断升高。 系 啊，即系中国制造已经唔系价廉物美嗰四个字，系贵啊。 嗯， 咁所以呢已经系造成好多嘅厂家呢就将啲厂调去柬埔寨啊越南呢个大家都知㗎啦。咁再加埋中美贸易战嘅关税同埋呢而家武汉疫情嗰个影响所及呢就更加积极。咁当然最后一根稻草就系美国政府宣布津贴你哋厂家撤走中国嘅费用啦，咁梗係即刻走啦咁样。 而家唔走呢以后冇津贴啦。 契弟走得摩嘛。 係日本仔都系。 嗯。 咁你美日带头你话其他嗰啲会点呢， 嗯。 係咪咁所以呢个呢就已经系一个邓寇克嘅大行动。 嗯。咁当然啦，而家成日有个说法啊。就话而家我哋唔靠呢啲外需，我哋呢就靠内需。 好， 我哋将啲货呢卖返俾我哋自己中国人。我哋而家中国人有钱啦嘛。咁我使乜卖俾欧美啫，我哋自己搞掂啊，内销都搞得掂啊。咁呢但係好多近日呢我睇到好多嘅报道或者喺网上面一啲厂家嘅实况呢就话好多欧洲或者美国嘅订单呢是一夜之间冇咗。冇咗唔係话咩原因，係因为对方都執笠啊。因为呢个疫情嘅问题。咁啊冇咗订单，咁人哋都執笠啦。咁你啲货咪窄晒喺度囉。咁有人提议佢呢就话你不如呢就内销啦。你都知啦，中国人而家喺网络购物啊好流行㗎嘛。咁啊叫佢用嗰啲电商平台呢就去卖咗佢。咁、那个厂商呢就係、是、帮丹麦一间商家呢就做咗100,000个啲帆布袋。咁啊嗰间丹麦就執咗。咁啊呢100,000个帆布袋就諗住内销。咁啊佢个毛利呢就大约係 10% 到嘅啫。咁啊仲要食运费。咁点知如果原来喺中国买呢，你嗰个成本係超过佢个毛利嘅。 点解呢？ 因为嗰啲电商嘅平台呢係要收好贵嘅所谓上架费、 哦。即係大陆自己。 係啦，譬如你要去嗰啲咩 呢个自己造成啲漏。 拼多多嗰啲呢，你讲嗰啲 呢啲係自己嘅陋习啦。 另外如果你搵嗰啲咩抖音嗰啲网红呢帮你去宣传呢又逐个计。咁你俾埋佢哋嗰条数呢都唔够你嗰啲货。 咁不如一把火烧喎。 佢宁愿将啲货呢 烧咗佢。 抌咗佢。 啱，冇错。在商言商，呢个系计数。 因为我卖一件蚀一件， 当然 揾你电商卖， 系啊。 咁所以咧，而家咧所谓嘅外销转内销咧，呢个系一个即系空中嘅幻想嚟嘅啫。 唔係樣樣貨咧都可以咧賣唔去歐美之後咧，自己中國人啃咗佢嘅。 因為呢啲咧，佢裏邊嗰種行銷嘅方式，自我放縱啲十年八載， 嗯， 啊、即係由劍入車耳啊，係嘛？即係咧，養到串曬啊， 嗯， 即係咧，覺得呢幾年咧，覺得自己做大爺。你記唔記得嗰幾隻意大利品牌啊 ？DNG 嗰啲 啊 ，DNG 係無端端俾佢咧法蘭扎大鬧佢辱華，人哋用一個咁嘅女 model 亞洲嘅係嘛，對眼細啲又俾你咧。话系种族歧视啊，跟住嗰啲航空公司同埋嗰啲酒店嗰啲网址咧，中国啊、台湾啊嗰啲有啲咁多嘢咧，吓、啊、又话你咧，分裂国土啊、全国啊、吹鸡啊嗰啲网民去杯葛啊，呢、這个叫萨德系统，呢、這个韩国嘅乐天企业啊，呢啲不在话下。 系啊， 即系呢十年八载咧，就其实呢五六年咧，嗰啲外资咧、外商喺大陆受尽啊。啊！呢啲咁嘅暴发户嘅戏，系嘛？咁啊，当然你有钱揾就梗系跪地位啦，啱唔啱啊？而家咁样样啊，天时地利一齐发生，佢一定计数走人噶啦，系嘛？ 嗯， 商人咧系无祖国，商人亦冇感情，系咪？ 嗯， 商人咧亦都冇仇恨。 嗯， 啊，如果你俾钱佢，你俾。这个$1,000啊，叫佢跪低喺度刮巴，系嘛？然后咧刮100巴就$1,000乘呢个100，大把外商跪喺呢个南京路上海俾你刮，唔紧要你磅水就得啦，系嘛？即如果系$1,000又得，$2,000又得，但系刮咗200之后冇钱收咧，佢就一定起身攞埋。搬厂同埋搬埋呢个箧嗰度走， 嗯， 呢个世界咧，商业世界系非常之现实嘅事， 嗯， 系咪？ 咁嗱，因为你中国嘅外汇咧，你系来自两个主要嘅来源啦。第一个来源就系、是、一个你去卖产品俾外国，即系我哋俗称 嗰个系外汇嘅来源， 嗰个外汇嘅主要来源啦。第二个来源咧就系、是、人哋外国嚟到中国设厂。就放低保證金，同埋咧，因為要起廠房啊， 佢帶錢， 要請工人啊， 帶外幣入嚟， 係啦，咁就要帶外幣入嚟，唱人民幣同你做啦。咁、那個外匯亦都係個來源啦。當然你可以用投資嘅方式，另外再賺啦。不過你首先都係嗰句，你要有外匯，你先可以再用外匯去投資啊嘛。咁依個就係、是、香港依個所謂嘅國際金融中心做嘅角色啦。係 啊， 咁啊，將香港拱埋一堆先啦。咁而家個問題就係喺。中美貿易戰再加埋而家武漢肺炎咁嘅雙重打擊之下咧，其實中國而家所謂復工復產咧，係一個好似成日林鄭講嘅子虛烏有， 嗯、 啊根本復唔到，復嚟做咩咧？第一，你根本冇訂單；第二，根本好多商家係咪歐美嘅商家已經執笠， 嗯 啊，咁你啲貨就全部企咗喺度，咁仲有加上而家講緊係。美國啊、日本啊，甚至歐盟嗰啲國家咧，都會將啲生產線移嚟中國。 嗯， 咁你個外匯喺邊度嚟咧？ 嗯， 啊，你賣俾美國嘅又要加關税。 嗯， 咁所以咧，而家即係中國嗰個經濟嘅情況咧，係唔係官方講得咁樂觀？ 啊，唔係一般咁大鑊，係非常大鑊， 係非常大鑊。 咁呢個咧，沙士期間咧，因為大陸嗰度波及有限。所以你香港啲樓價冧六七成咧，咩淘大花園咧上面有熱資落嚟，今次咧對唔住啦，冇啦、啊、就算你唔向大陸封關咧，你信唔信啊、 嗯？ 你一開翻關，有幾多人落嚟妥協啊？落嚟掃貨， 嗯， 係咪？ 嗱，淨係你講翻嗰個死亡數字啦，即係而家美國就28,000+人啊嘛，嗯、即係嗰、那個 直逼30,000， 係啊， 死人話、 啊、死人啊！ 英国几多？ 确诊就60几万啦。英国啊，英国都接近13,000啊。确诊成差唔多100,000啊。 英国43,000。 系啊，咁其他国家未唔数啦。咁但系你数翻中国咧，几千人就死咗。 嗯， 啊， 所以我一早我哋话唔好计中国呢、這个咧，一定咧系由以美国起计。 系啊， 因为中国嘅数字咧3,000+咧你。 嗱，你谂下， 我都唔知点讲。 呢个普通嘅逻辑，中国13亿人，就确诊就80,000+，死啊3,000+。 美国三亿人就确诊咧，就六万六十几万，就死差唔多三万。咁啊，咁你话啦，系嘛？咁仲系中国咧，就系个疫情嘅起点。啊，仲系当时咧就大量嘅瞒报啦，大量嘅官方否认人传人啦。啊，仲有好多嘅咩嘛咩千岁宴啊嗰啲活动啦。啊，竟然咧最后个死亡数字咧远远低于美国、英国。咁样。 所以呢啲数字我哋暂时唔会讨论嘅，而家 费事讨论啊。 讲美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呢一扎先。 系啊。 咁啊，新加坡仲得人惊，一日四百几。 突然间唔知做乜。 咁啊，嗰位陈部长，你都记得两个几日、两个几月前，呢、這个尽情嘲笑香港 ，monkey see monkey do， 啊，话你哋咧戴口罩咧系戆居。跟随呢个西方白咗嗰种咁嘅口罩意识形 态，唔止佢啊，其实 系我哋当时都已经讲话，你唔好理佢。 嗯， 呢条友讲嘢讲到咁尽咧， 李显 讲到咁尽同咁绝咧，佢实濑嘢嚟。而家果然， 李显龙两公婆啊都帮中国讲说话， 咁啊呢佢嘅自由 又撑世卫系嘛， 撑啊唔紧要。 咁你咪造成而家新加坡咁嘅情况咯。 广告翻嚟再讲。咁啊，香港咧，我哋有眼睇啦。今日虽然确诊系非常之少， 一单， 而且外国英国翻嚟，咁啊希望咧咁样长此落去，大吉大利啦，系嘛？但系香港呢个经济咧，而家咧。极大系依赖中国大陆啊，系嘛？听咗董建华廿年前嗰句“中国好，香港好，香港好，中国更好”啊。 嗯。 但系佢就冇讲到，万一中国唔好嘅时候，香港又点？啊，呢、這个好似一个仙女奇缘嘅 party， 永远冇午夜十二点嗰个钟声。嗱，而家香港嗰个形势你都知啦，呢廿年泡沫经济。靠金融、地产、飲食消费、飲食、零售呢啲嘅成本极为昂贵，咁已经咧执得咧不忍出到，咁啊好多嗰啲中小企嘅老板而家咧就望特区政府去救济，系嘛？ 嗯， 咁呢啲罗志光解话咧解得语言不详。 嗯。 咁呢啲再讲啦。我哋首先睇香港一个其中一个好大嘅经济嗰个支柱就係房地产。嗱，我哋全香港呢律师行呢係有六百几间。一啲新盘啊，即係四大地产财团推出嘅嗰啲新盘嘅呢，一推出呢嗰啲售楼书买嘅嗰浸楼花咩嗰啲，已经由大约十零间嘅大行呢係包揽㗎喇。 嗯， 唔使讲㗎喇呢啲係咪。好啦，咁其他嗰六百间嗰啲呢，基本上律师行嘅中小企。你要知道喺香港嘅法律界，佢哋嘅七成嘅业务嘅来源就係、是、做买卖楼宇 conveyancing。呢、這个比例是全世界是最高的。 嗯。 即是说我不可以说不务正业。这个正业呢就变成买卖楼宇呢那个 conveyancing 那些这样的这些这样的个屋契啊这些这样的东西呢在香港是七成。现在呢整个二手楼的交投呢非常宁静。那换言之那些嗰、那個細嘅律師樓啊，嗰啲請十個八個或者六七個嗰啲咧，係等於中小企啊。咁但係佢哋又唔可以問特區政府攞資助，因為咧佢哋係專業人士。好啦，咁而家呢個市咧企喺度，就好多人封盤啦，唔賣啦，係嘛？如果你有人唔賣啊，銀主盤咁有人趁低。去殺呢，咁都仲律師行仲有啲生意做，但係而家嗰啲冇埋。 嗯。 咁你可知香港啊嗰種經濟結構之畸形啊，廿幾年來啊，仲有其他飲食零售靠大陸，藥房嗰啲奶粉你都知，而家啲藥房唔知點啊，係咪一嘢咁呢全部企晒喺度。 我又唔係咁睇喎，恕我。因為我成日永遠都覺得一樣嘢 呢啲行业喺以往嘅十零二十年，因为香港依赖大陆嘅热钱或者黑钱或者资金，其实呢阵咁嘅即系海浪，佢哋舐嘅钱或者佢哋赚到嘅钱咧，系天文数字。其实唔止律师行业，系嘛，地产经纪啊，甚至你话嗰啲咩零售业，广东道一带、啊咩 LV 咩 Gucci 嗰啲 sales， 边个唔系几万蚊一个月入袋啊？边个唔系赚到盆满钵满咧？啊，边个唔系做药房啊？做到买豪宅啊？我都识两个， 咁啊系 开药房嘅买千万豪宅啦，系嘛？咁呢啲时候佢哋赚咗嘅，佢哋已经享受咗嘅，唔能够好似你话斋，陶生，音乐椅系永远享落去噶嘛？ 嗯， 你嗰啲暴利或者系呢啲咁嘅贪官污吏嘅热钱或者系资金，唔会永远洪水咁样涌落嚟，系嘛？咁你所谓你唔居安思危，或者你唔去将嗰个产业或者经济转型，成日讲话转知识型经济啊，转佢变成一个创造嘅知识型经济啊，讲咗几十年啦， 冇啊， 大家习惯咗去舐呢啲咁嘅人民币热钱带嚟嘅好处， 有容易钱快钱梗舐啦，香港。 我哋成日讲嗰句有咁耐风流，有咁耐折堕，就算呢句说话今时今日听都系难听，都要讲噶啦。 即系包括我哋啲文化人吓、你都知咧，几十年来北上个个搵钱。如果我陶傑以我的普通話程度和對大陸那種了解，如果我要回大陸賺食，我二十年前呢我去到，同埋如果我選擇，我局長都有得做為什麼我不做呢？是寧願呢是留在商台十幾年，這個呢是每一個人的志趣選擇，對嗎？所以呢有所為有所不為，有所賺有所不能賺。好，新聞回來再說。昨晚講完呢，今日呢美國的霍士電視、就有一些消息了、霍士話佢話呢這個武漢病毒呢是來自那裡的實驗室， 佢話呢就引述消息人士話啦， 佢引述啦，唔知乜嘢消息人士， 唔係佢直接講啦，佢話引述，咁佢話中方呢唔係佢意圖設計，佢係希望呢研究到个病毒，向国际展示中国喺辨识同埋对抗病毒方面咧能力等于美国一样咁强，或者甚至比美国更强。但系因为呢个实验室嘅安全标准咧就比较宽松，有人就感染咗，于是咧再传去附近嘅包括海鲜市场，咁样。 嗱呢个消息咧，会要进一步证实嘅。 嗯， 因为咧。咁嘅推測都唔係第一次㗎喇， 係 咪？咁呢因為呢、這個呢由中國嗰個外交部首先話係美國軍人帶嚟，咁呢你美國必須對呢種說法有一種呢嘅回應。咁我相信呢其實從來冇停止過，美國方面已經喺度抄到底係來自邊處，係咪？咁呢、這個病毒咧一定会水落石出，我认为到底是来自边度？到最尾当然是两种说法，我好有可能中国一种说法，美国一种说法。 嗯， 因为世卫组织就废嘅 ，OK。 嗯， 咁而家又话有一个剑桥报告，但系嗰剑桥报告你睇真啲咧，佢系冇乜嘢明确嘅 commitment 嘅。 嗯， 佢讲完一大轮，下边有 A、B、C 三种，嗱 A 美国系 A 型，呢、這个中国系 B 定 C 型啊？但佢嗰个呢係话冇证据係来自中国嘅。佢指某一种 ABC 嘅某一种型係冇证据来自中国。 嗯。 所以佢里面係好暧昧嘅。係咪？因为点解呢？好简单。除非呢个剑桥大学写呢个报告嘅嗰两三位微生物学专家係去过中国嗰个武汉。同埋呢啲地方實地考察，係咪佢先至呢係可以明確咁樣呢係有一個論斷。因為佢冇去過嘅地方，佢只能夠話冇證據，呢、這個亦都好自然嘅講法。 嗯。 咁所以呢我諗將來好快水落石出，係咪到最尾 你全世界你信边个呢又？ 我谂不过尤其而家咁多假新闻啊、fake news 啊情况下咧，可能最后结果都系每边有一个故事，咁啊，只系佢哋支持嘅人咧就会相信，咁啊对家梗系唔信啦。啊，呢个就系一定会咁嘅，唔会有一个绝对嘅真相出现。 就算咧。啊！美國方面有一啲圖片咩出嚟咧？佢都會有啲人都會話你係啊， 係啊， 呢個係假嘅。所以咧，到其實呢啲我諗咗嗰個來源係點啊？我哋暫時就唔需要深究住啦，係嘛？最重要嘅就係喺呢個咁嘅疫情之下，嗰個經濟咁大嘅影響啊！呢個對於香港係如何嘅波及啊？同埋咧，呢個九月立法會當前對香港個局勢。是会形成更加几大的动荡。 嗯，因为现在即是香港以往的角色呢都是一个各方啊特别是中国和美国呢角力或者交手的一个中转地。咁在这个地方呢大家是有个缓冲的。 嗯， 这个缓冲呢是会通过呢譬如说一些贸易啊新闻啊或者是娱乐啊的方式呢是去到大家呢在这个香港的地方呢就去讨价还价。咁但是现在看到很明显呢即好像我们说不需要你香港这个买板啦现在中国和美国差不多是直接交手。咁香港的价值呢以往很多人成日讲喂对于美国来讲它有作用啊对于中国来讲很有作用啊。但是你现在明显见到香港这个作用呢有些自己在度幻想。越嚟越唔重要喺佢哋两个国家之中。 所以我諗将来呢如果你话有八成美国嘅厂搬走咁中国同美国或者中国同西方之间总系要贸易嘅。个贸易嘅形式会改变就系、是、呢你中国用外汇买西方嘅最后嘅制成品呢就多过来料加工咁呢就完全唔同啦。如果你话喂美国啊或者欧洲将嗰啲生产线搬咗去第二度越南又好墨西哥又好泰国咩都印度都好佢已经加咗工成为一个最后嘅成品而想卖返去13亿市场呢就当然唔系咁平啦。咁呢你个呢就中国嘅购买力呢你一定要计五年之后是要收入普遍提高先至买得到呢最后嗰个包装运入嚟嘅电话或者呢手机或者呢啲啲咁嘅影音产品。咁嗰陣时会几贵呢你买唔买得起呢同埋有几多外汇呀係花喺呢啲买最后合成品嗰度呢如果你冇出口嘅话冇来料加工同出口嘅话呢条数呢我就想象唔到嘅，点计法啊？系咪？ 咁啊，依个就系即系嗰个经济上嗰个制造同埋出入口个嗰条数啦。咁、但系金融嗰条数咧，都令到人值得注意的。嗱，除咗我哋一路讲孟晚舟嗰单嘢都讲咗成年啦，就系、是、借咗香港依个地方嘅公司咧嚟进行一啲违反禁运嘅商业活动。咁而另外呢前一排呢瑞幸咖啡呢一间中国嘅上市公司喺美国上市嘅就承认啦或者俾人查出嚟啦佢係做假账。咁牵引到其他嘅企业包括外企艺都俾一啲美国嘅金融机构呢就质疑佢呢係做假。当然佢澄清咗啦。咁真相如何咁自己去判断。咁你见到而家呢好多以往其实中国大陆系借香港呢个地方掩掩养养去同所谓做世界嘅窗口你话佢攞嚟赚外汇又好你话佢做一啲台底嘅交易又好或者去运输一啲唔方便喺中国出口嘅东西都好。呢条桥已经唔 work 㗎啦。美国已经搲烂咗块面话俾你知佢唔会再俾你咁样做。咁变咗中成我哋话香港不能取代其实系能够取代。不过个取代方式系呢个价值已经 冇咗作用。 因為即使下一階段我講瘟疫之後，中國有自己一啲幾尖端嘅製成品，譬如話中國有自己嘅手機華為嘅時候咧，第一佢唔需要經過香港向外行銷，嚇、佢可以咧係賣俾非洲嗰啲國家，係嘛？咁咧，然後咧喺嗰度咧係換翻一啲美金翻嚟。但係而家目前為止咧，你睇個一帶一路開拓個市場咧係極之未成熟嘅，同埋係有嗰、那個購買力係有限嘅，呢、這個係不能夠同咧美國同歐洲個市場去比嘅，係嘛？咁所以咧喺呢方面嚟講，佢將來個外匯增長、這個、呢個咧係。嗰、那個前景係未能令人睇得透， 唔係，所以佢咪要靠嗰招咯。你一係就喺香港做 IPO 上市，跟住吸外匯，經通過香港呢個咁嘅代理人嘅地方，就將啲外匯就啊轉翻去中國。另外就係你喺美國上市，咁希望可以賺到啲美金集資。咁呢兩條橋本來行之有效嘅， 而家慢慢唔通啊。 同埋美國咧都隻眼開隻眼閉，即係唔緊要。你我明知你喺呢個場賺錢㗎啦，不過即係你唔好咁過分，或者係係啦。咁、我咪大家一齊玩咯，係咪即係個賭場嚟嘅啫呢度。但係你見到咧就啊，慢慢州嗰單之後，同埋瑞幸咖啡呢兩單之後咧，其實美國已經響咗。警號，話俾你知佢查數，佢唔俾你喺呢個場咧上下其手， 揾老陳 做假數，違反禁運 就一定噶啦， 係嘛？ 所以呢個中國嗰個造假咧，啱唔啱啊？係佢個國情嚟噶嘛，陰陽將啊，係嘛？潛規則啊， 陰陽合同， 陰陽合同潛規則啊，呢啲邊個唔知咧？所以有咩理由你意大利、美國、英國蠢到咧？系佢公布嗰个武汉肺炎个数字啊，仲要系湖北啊、武汉呢地方讲啊，你会信咧？呢个系不可原谅嘅愚蠢同无知嚟嘅，系咪啊？ 咁美国嗱，我觉得你公布出嚟，佢信唔信呢样嘢？我觉得有时都系一种政治嘅手段啦。 唔系嗱，佢自己有，譬如话2017年。这个中国国家统计局自己公布，是有1700多间那些国有的单位呢，他们交出来的账目呢是假的。这些呢是完全是中国国务院自己公布。2007年当李克强做副总理的时候，他呢不知道为什么会见一些西方国家的大使呢，可能喝了两杯酒就说下面交上来的数字我就向来不信。嗱，呢啲你歐洲同美國駐北京嘅大使館，你係定期可以睇到呢啲中國國務院嗰一國家統計局嗰啲文件嘅，係咪？呢個叫做假帳假數咧，你亦都可以咧係透過喺美國同埋歐洲喺中國做生意啊嗰啲企業話俾你聽。我哋冇道德批判啊！你唔可以話中國係 dishonest， 你只能夠話呢個係佢三千年嘅文化。OK， 你而家唔系第一次同佢接触，啱唔啱啊？票房啊，咩嘢都两本，都两本数啦，啱唔啱啊？你有咩理由？你天真无邪到嗰个武汉病毒嗰度咧，系一月份咧，你会信咧？喂，你嗰啲大使馆冇收风噶，你冇情报噶，啊，你冇各国嗰啲记者啊，吓话俾你听，以佢哋嘅经验啊，信定系唔信啊？系嘛？咁而家你话我 WHO 啊，嗰、那个咁嘅叫做谭德赛啊，佢未捞呢份工嘅时候，佢喺埃塞俄比亚佢做卫生部长，已经系瞒报霍乱嘅蔓延三次。你信佢？三年前佢系请穆加贝津巴布韦呢个叫贪腐嘅同埋暴君嘅总统做世卫亲善大使。喂，你信佢？话呢啲 record 系摆晒出嚟噶，系嘛？呢、這个咁嘅谭德赛喺佢国内有冇公信力？你叫美国或者叫德国、英国、意大利驻埃塞俄比亚嘅大使馆啊，去嗰度了解一下呢、這个谭德赛以前喺埃塞俄比亚做官嘅时候，佢嘅同僚同埋嗰度嘅报纸，如果有新闻自由，应该都有啲嘅，系点样报道佢嘅行为？咁而家呢条友坐咗去。 日内瓦做世卫总干事，你信佢？ 呢个世界好多国家食紧中国嘅饭啊！ 唔系你食紧中国饭唔紧要 啊， 除非你话俾我听，意大利驻中国大使、美国、英国驻中国大使，全个大使馆全部食紧中国饭咧，你而家话俾我听吓，加拿大啊咩啊，啱唔啱啊？所以你自己攞嚟啊嘛，系咪啊？你信佢啊嘛，啱唔啱？好啦，广告翻嚟仲。所以呢真係係咪呢啲咁嘅虛假嘅數字呢喺大陸呢係非常之普遍啦，啱唔啱係咪，就譬如話喺2018年嘅2月呢、這個呢湖南，淨係講湖南，湖南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杜家豪主持召開省委常委會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提高数据真实性，强化和提升统计工作政府这个改革，是吧？那么呢他提出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坚决不要有水分的增长和虚假的数字，绝不允许让数字成为橡皮泥，坚决维护统计数据的严肃性、真实性和权威性。是不是？那当日这个呢是2018年，是吧？这个呢是湖南一个地方。一个地方都讲是呢，这个数据是有水分和虚报。这个湖南省统计局呢是自己去讲。 嗯。 是不是？那么这些呢这个呢他那个中国这个各个地方那种报假数和假账，你问香港做会计这一行就知道咯，是不是？这个很普遍啊。咁你会信得过会死人啊？嗰、那个武汉同湖北喺一月告报咗出嚟嗰数字，唔会人传人吓，同埋咧系叫可控， 嗯， 系咪？ 当然啦。 仲有李文亮医生12月31日，佢嗰个私人微信，然后跟住佢受到警告同失踪，呢啲唔系一个黑箱里边进行，喺你咧美国、英国、西班牙、意大利、德国、日本。全部住有北京大使馆、上海、武汉、重庆有领事馆啊，咁嘅环境里边咧系进行，咁然后你信佢啊？ 咁啊嘛， 好唔好笑啊？你话，所以话呢啲国家而家咁样样嘅遭遇啊，即系以一个我哋呢啲系超然客观嘅评论人嚟讲。我好有限，我对佢哋嘅同情好有限。嗱，当然嗰啲无辜嗰啲人就惨啊。 嗯， 因为呢班咁嘅官啊，呢班咁嘅精英啊，喺佢个位嗰度尸位素餐，冇做到嘢喎。 嗱，全世界而家咧，香港同台湾咧嘅确诊个案， 台湾点解？台湾有冇大使馆喺大陆？台湾系唔系世卫组织会员？ 连新加坡啊，都比唔上香港同台湾。咁你就明啦。啊！依啲信你话信中国好，或者佢哋信世卫好，佢哋已经付出咗惨重嘅代价。 你喺大陆设有赖大使馆、领事馆咩办公室啊，咩经贸办冇用嘅呢啲嘢。 但我哋香港人咧，即系好似你讲嘅三不信， 啊、 不信中国数字，不信 讲到死人、啊， 特区政府不信世卫， 世卫。 咁我哋而家就守到而家，我哋有1000个左右确诊。 系啊。 啊！牺牲咗4个人啫。 记住，世卫而家都不建议你戴口罩嘅。 系啊， 林郑同埋佢嗰啲官员当初系话唔应该戴口罩嘅，佢哋话唔应该封关嘅。世卫咧喺个网址度一定话唔可以啊，唔应该停航去这个去大陆嘅，因为你会对佢造成经济损失。全部白纸黑字，你信佢系嘛？信佢一成咪相目失明咯，所以呢个系一个全球化嘅问题。你唔可以啊单开面指责共产党讲大话，共产党讲大话，你今日先知咩？系嘛？ 咪 三岁细路 唔使讲噶啦。我哋净系睇翻最后而家嗰条数，你就知道边个地方边个国家 信佢、就付咗咩代价。边个地区边个国家佢唔信佢而家侥幸 国家 侥幸地可以啊 咪係啦，咪自己睇囉。 咁你自己睇數字啦。 紅變 係咪 係咪拗乜嘢啊拗係咪係咪所以而家將來瘟疫之後台灣嗰啲樓會貴呀。台灣嗰個行情呢係會上同埋呢佢嘅經濟方面會有前途。因為佢今次呢係贏得一個信任。就係、是、咁簡單。好啦聽晚11點。